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那首歌谣到底是怎么唱来着？那时他很烦听到那样的歌谣，总觉得女子的嘤嘤哭音损了麾下战士的士气，每次听到都气不打一处来。可是那些女子并不因为主将的气恼或是不喜就停止了歌唱，每一次出征的日子，他们为夫君束上甲带，含泪低声吟唱。那首歌谣到底是怎么唱来着？他慢慢记了起来。否上耕废，君子无归，常无味。夜闭窗友，君子无归，独拥被。何锄而耕，君子无归，望野垂泪。愿作刀戟眼，锋刃不加君子背。愿为摇佩马，千里赴君归。屈指一算，展昭走了已有七天了。端木翠属展昭要求住进开封府，还发展出了新的爱好，总去揪公孙策花圃里种着的所谓奇花异草。 啊，这花怎么个奇法了？ 他把花瓣翻过来调过去的看，就差扯下来了。 不就是红色里头带了点点白吗？啊，公孙先生，这就叫奇花异草了。 哎，主子说的甚是。 小青花带着崇拜的眼光看着端木翠。 还是自家主子见识多呀。 还有这个小黄花，野地里遍地都是嘛。 公孙策气得把手中的世说新语卷作一卷，砰砰砰地直敲桌子。 野地里的叶片是尖的，这个是圆的，圆的。 嗨，也差不多嘛，圆的就更金贵些了。哎，这又是什么花啊？ 端木翠好奇地托起另一朵白花的花托，看起来像是茶花，白色的花瓣密密簇簇的，奇的是每一朵花瓣上都有一抹子淡淡的绿晕，外加一道红条子。 抓破美人脸。 抓破美人脸啊？哦，抓破了有红条子也就算了，那这道绿的怎么回事？美人气得脸发绿吗？ 公孙策不想理他，这姑娘是怎么回事？除了斩护卫走的那天表现得很有离情别绪之外，其余的日子怎么都跟打了鸡血似的精神亢奋。看花的时候就不能愁上眉梢吟两首哀婉凄恻的词什么的，比如未见君子忧心忡忡，比如何处相思明月楼，竟跟这些花较劲儿，是怎么个事吗？公孙策决定点化一下他。他放下手中的世说新语，换了卷诗经国风。 一日不见如三秋兮，一日不见如三岁兮。 小青花神秘兮兮地看端木翠。 公孙先生私交啦。 端木翠一个忍不住扑地笑出声来，手上的力没使好，居然把花托给拽了下来。这抓破美人脸华丽丽升级为扯断美人颈了。公孙策的所谓私交情绪刹那间风消云散。 你 他气得撑住桌子的手臂抖个不停，透着窗扇看着花圃中的肇事分子，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。端木翠讪讪地笑了。 公孙先生你看啊，这花一点都不结实，一扯就掉， 我还没怎么使劲呢。 你还没怎么使劲呢？你使那么大劲儿是要翻天怎的？眼见公孙策目光不善，隐隐流露出当日在宣平夜斗妖兽的风采，端木翠顿感不妙。 啊，公孙先生，我赔我赔。 你赔！ 在公孙策爆发出怒吼声之前，端木翠脖子一缩，溜得那叫一个利索。小青花屁颠屁颠紧随其后，翻过花圃围砖时还摔了个跟头，也不知门牙又爆削了几颗。一人一碗落荒而逃。出门时恰好遇到张龙进来，端木翠忙揪住他。 哎，张龙，我问你啊，开封的花市在什么地方？ 哦，马行街后头，顺着大路直走，尽头拐个弯就是了。 端木翠应了一声，正要跨步出去，忽然又回头，低头看着地下，声色俱厉。 你老实待着，不准跟我出去。哼。 小青花开始默默地捻衣角，咬嘴唇，对手指，可能待会儿还会蹲墙角画圈圈。 端木姐啊，去买花吗？ 张龙看看端木翠，又看看小青花。 要不你等等，我把信报知大人之后陪你一起去。 又是什么信啊？ 还不就是宣平天有二日的事情吗？这都一连七天了，也不知后头是个什么响动。照我说呀，有什么事儿要来就赶紧来，就这么吊着算个什么事儿啊？切！ 这就像整日都喊狼来了，结果一天两天狼都不露面，徒留人心惶惶，还不如赶紧来，让人死也死个明白。端木翠的脸色有点不对。 那你忙吧，我自己去就是。 哎，端木姐啊！ 张龙还想喊他，见他走得急，也只得作罢。白日的马行街远不如夜晚那般热闹。端木翠想起方才张龙的话，心底不免烦躁。这七天来，他每天都能得知宣平的消息。一连两日夜如白昼，天有二日。一连五日夜如白昼，天有二日。这都一连七天了。端木翠咬了咬下唇，理论上来说，如果没有回应，这异象应该很快就停止了，为什么还这么一日日的执拗不休呢？思忖间，慢慢绕过马行街，清淡的花香绕于身周，越往里走越是馥郁。端木翠晃了晃脑袋，把乱七八糟的念头晃了开去，快步向花市内里走去。 老板，哪有卖茶花的铺子啊？ 再往里走走，第三家就是了。 细数一二三，果然就到了。门楣上大大的匾额，上书茶花园三个大字。其实端木翠是真的不懂什么花的，她装作懂行的样子，丑了又丑，心里已经晕菜了一半。矮矮胖胖满脸堆笑的老板跟在边上亦步亦趋。 姑娘，姑娘看起来是个内行，想挑什么花啊？ 那个，给我来一盆啊，抓破美人脸。 老板吓了一跳。端木翠说这话的时候，就跟随便进了哪个饭铺子，嚷嚷着给我来一碟卤水花生一样来的那么容易。 抓破美人脸。 老板以为自己是听错了。 就是那种白的花瓣，上面有条绿道子，还有条红道子的。 这花小的是听过，但从没见过。 什么？ 端木翠开始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了，说话都开始打磕绊。 这花很贵？ 哪是贵那么简单呢？姑娘，这花是茶花中的极品呢，小的从来都是只闻其名，没见过真东西啊。不是小的打诳语啊，这整个开封都未必能找出一株两株来。 就那破花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